D100 無線電視給我們的解釋就是為什麼要有這些獨家的條款，基本上他就是不想其他的電視台跟他有一個惡性的競爭。但是這樣的說法就是正正顯示到他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他競爭。 我其實無所謂啊， 因為你們那些電視台才讓我今天能夠講出不錯還可以的普通話，起碼讓我們爭取香港民主的人就感覺到我們現在不是沒有人理的，起碼都有些人肯講一些公道話，不足夠都好過沒有，就是這樣，就不是完全關門打仔。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早晨，早晨，8時12分，今日是9月25日，真是光陰似箭，就日月 為什麼突然之間這麼因為發覺2013年10月又說來了，10月開始最後那三個月最後一季就到了，你都能夠挑通眼眉的想法，真是都難逃你法眼之中，所以今天其實都 很多事情會發生，我們都未能夠這麼快放假。昨晚我也要說說，這個神父都要說說森哥和大班搞得我們吃飯都變得無可為口。我想昨天有不少像我這類的天主教徒，越聽真的飯都吃不下，不是火滾，而是感到真是 一個連大班都可能頂他不順，兼且駁他不行，又覺得他說話自己是相對地嚴重，是騙自己都不知道的人。他不停地說我不相信你兩位知識分子聽不明白我的說話。我聽到大班和森哥都已經與人為善，作為一個神職人員，也是一個老人家， 亦都過去有這麼多信徒的擁躉，他還有很多，於是你罵他總不能好像罵劉光華、周庸這類人，但是他的發言，坦白說，我就真的覺得比周庸、比劉光華、葉國謙、譚耀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分析又殺了，本來今天我們又無謂再提，亦都令到大家昨晚晚餐吃不下，早餐都睡不下，說說你的印象可以的。我講三點我的觀察，而這個觀察亦都是近這十年八載維穩費之後的一個結果。通常很多時候一些已經自己騙自己收了 甜頭，比其他人在內地得到更好優惠的一班人，例如人大政協，例如一些類似徐錦堯神父的神職人員都好，通常有三種說法。第一，我們不要泛政治化， 我們以民生為主，這些你經常聽到民建聯這樣說，所以經常被人中，然後泛民反對政府，你不要泛政治化，我們香港人最重要就是民生福利。而徐錦堯神父就說最重要是甚麼，搞好教育，搞好家庭，搞個人的修養。 我昨天一直聽，頂不住，他是 根據聖經去做一個牧者，然後他說我做一個，我又是根據中國的文化，他哪時哪樣，我們不講政治，但講六四，他人家不可以，這個也是的，他跟民建聯劉江華沒有分別的原因就是，當我們在說 所謂他眼中的不好政治化，我們在說政治的問題觀點的時候，他罵完你那個民生，然後他就反而又說你們六四問題、政改等等，是他們撩起一些政治的紛爭， 即是一句講完，他說什麼都可以，我們說就不可以。第二，我的觀點就是，你一問到他，美國也是這樣， 喂，美國更壞，美國那些什麼人呢，你說你不要說中國沒有公義，不行的，不可以這樣的，不可以這樣的，大哥，徐神父，大班說得清楚，我們經常都這樣說，我想我們三個在這裡直播室，我們都有罵美國佬的時候，美國佬對中東政策做國際警察，這些簡直是不堪入目， 亦都不不值一提，但是美國人壞，美國政府壞，你中國就可以壞了嗎？我們中國人，我不是拿著美國護照，就算我拿著美國護照，我都留著中國人血，我對中國有感情，我對這個中國政府有些不公義的事，我們是會出聲，但他們往往就掩著自己的眼，中國的不公義，他們是不想提，然後就用美國 來去說，你總之這些全部都是這樣，上面的人下來跟你聊天，就是這樣，不斷跟你洗腦，喂，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十都是零三年開始，我相信沒什麼哪一個跟政治拉上關係的人是沒有被中方的人接觸過，學界、政治、宗教、無所不傳媒、商界，全部滲透得很厲害，現在問題是你自己的定位，我的定位是怎樣呢？ 你又來說，我有我繼續說，大家互相交流，我希望你影響我，我就影響你，你昨天最適合聽的就是大家做好事，你又不要罵人，各有各做好事，所以另外我覺得最令人噴飯吃不下飯就是那句，當他被問及大班、阿森的問他，究竟中國是不是一個 公義的社會，這個問題問了兩次，一個正面問，一個反問，中國是不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第一次我忘記了他會不會回答，總之給我的答案就是他清楚說中國是一個公義的國度，大佬只是這一句，其實如果他第一句這樣說，大家要收工，無需要說，因為大家建基一個不同的觀點，如果他認為 中國大陸在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他認為清過所有東西，加加減減，這個世界當然有，正正負負加，是一個公義的社會，對不起，神父，我真的不認識他了，我已經不能夠跟他討論了，因為大家建基一個不同的觀察和價值觀，我以為是一個共產黨員在跟我們說這番說話。 宇文，你這句說話我昨晚就想起，我心想我跟我們接觸的那些共產黨員，或者在立法會裏面那股那班厚顏無恥的民建聯都不會說這句說話，我昨晚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你就說害怕就是害怕什麼呢，就是這個神父他已經腦海裏面自己跟自己說， 自己已經滲進去，中了，插針怎麼撩他呢？他已經全部模式 但他真的跟共產黨說很說話不停地告訴我我講給別人聽我的書有多少千萬人看然後我又幫一些地下的教徒我和兩位分享其實香港有不少的天主教教會的神父暗地裏確實在做很多事而那些就是正正好像徐神父所說在裏面真的希望能夠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永平我忘了名字醫生何志平肥佬河這一類高級論壇正正就是和諧你最好的條件和論壇整個鋪排天主教這麼多千千萬萬的神父主教 所以甘願做共產黨的打手或者你不是明打而是暗地裏撐共產黨他做的壞事你不提其實已經是助紂為虐好了我們講完這裏 我很難接受怎麼可以這樣不尊重一個你的前輩沒錯我們不要說有信仰沒有信仰的人中國人一句尊重前輩這件事三大中國文化教育家這樣對這樣對象中國人有教會裏面太多東西我就不便在咪前 說得太多了因為我作為天主教徒我要尊重教會的一些歷史和過去不過教會裏面都是一個組織神職人員都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權鬥有權鬥的地方大家就有些你眼望我眼眼悄悄很多東西了這些東西暫且就不提了 怕影響你們的早餐不過接下來我們這個話題可能對某些搭開的士都可能吃少兩元早餐都要喊一聲真是又加價十二月起全港的士洛奇加兩元請來我們老友記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的名字很厲害真是主席黎銘雄你好大老雄早晨 不敢當 我聽過你說短期可能會有些影響長遠的人都要消化是不是這樣會影響加那兩元會影響那些偶然的特別的那些如果是大貨的士那些 40元都基本上吃不到行餐40元都吃不到當然啦以前20多元搞定所以我最清楚我經常都下午那餐要出去吃現在它貴了很多不過我想氣有沒有貴到我自己本身都沒有利益關係加和減都關我事不過我都是站在中南美港的 但現在有些人有些的士司機就擔心這次加價最後益助的可能是那些車主你怎樣看呢這件事這個就上一次對上一次申請加價是失敗的因為車主貪婪未騰什麼就去加成價後來議員聽到呢 就否決了他這些是應該要懲罰他們的但你今次怎樣避免這個問題呢基本上他開會的時間我就聲明我聲明我就不會反對你們的你們一人一元我就不會反對你們如果你們不是這樣我就一定會投票反對你們 因為我的聯盟不是只有我自己的聯盟裡面還有很多會所以不是只有我一票不過這樣黎明雄你剛才說回歷史都很正確大家溫故自身其實立法會當年仍然是你問我現在的立法會同樣都可能在10月16日將這個 昨天行會通過10月4日刊憲 10月16日交給立法會審議 預計12月8日實施 問題就是你來到立法會你剛才說的問題立法會員都可能會這樣質疑究竟你車主乒乒乓乓加了落了口袋司機可能就很嚴重 生意可能少了但是他沒有好處這樣來說其實今次立法會你有什麼信心令到立法會議員安心這個呢最要惠及那些前線的司機大佬你說車主一元司機一元說的而已沒有法例寫明當然沒有啦大佬我本身也都 拍細心口從傳媒都說過如果誰不遵守這個協議我會去門口重他令他知道這個不良的車主亦都讓社會知道這個不良車主做這些壞事就算那些所謂出來要做 頭頭面面的人都想面子最有頭面好像是你講真交通事一定是找你代表業界我就算跟政府官員說我講的事一定是中肯的我不會偏幫車主或者司機因為我本身又不是司機又不是車主因為我是做社團秘書而做了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問題我不論小巴的士也好我都是講中肯說話的很快問多一點有很多車主是用公司的我們知道誰發動做什麼我們是知道的我們會針對他那些頭來做事是嗎好啦黎先生這次真的很有信心為了業界利益曾經去過民建聯門口示威亦都去過民主黨的門口示威我做事我最重要 你不要辣到我們業界的根本利益，如果你辣到我，我不理你這個根本。那好了，趁著你在這裡跟你說多幾句。你說過去我們這些長假短假，但問題我覺得仍然那些八折黨真的猖獗到不得了，六七個電話在上面，在車前面。 一個電台一個雜小集團，他就靠什麼呢？八折黨根本如果你就這樣繁忙時間根本你請不到八折黨的，現在唯一他們現在做的就是長途車可以有來回，如果做長途沒有來回根本他就做不定，他現在靠很多人 打電話給這個電台，這個電台就留著那些長途那些一來一回，他都有車給這些車翻轉頭，這樣他才做得到那個。你覺得警方在這個問題上打壓示威人士，他這麼鬼醒，捉這個八折黨就這麼鬼遲、這麼鬼慢， 是不是還是不想捉啊？你說你問警方啦，阿富哥，我昨天罵他啦。 喂，我說你這警察人為什麼會有那些少數的擁護者的議員去激對抗政府呢，就是多謝你警察老大哥，還有做一些虛假冤案那些，搞到人心心不憤對政府很不高興，所以就要選黃毓民。 長毛啊，長毛啊，你是他那些擁護者來的，我告訴警方，你是他的擁護者，知識奇果的，你們。但是怎樣搞這八折黨先？警方是不是很手軟腳軟先？或者甚至無能為力先？他肯去做，肯去做放蛇，那就搞得定他了。那就是不肯做，不肯做原因是什麼呢？那就沒辦法搞。有什麼瓜田李下事被嫌疑，你警察究竟是怎樣會這樣先？明知的了，學你說齋有台有姓。 自己走去坐呢，我相信自己差佬也有去坐，雖然鄧景晴以前呼籲要你這些人不要去坐八折的，我看他都會坐八折的。好啦，聽你這樣說，希望你有頭有面。主席問一句，究竟這個八號風球的士有沒有保險包的？ 有的，因為這個是我本人積極去跟進這件事。通你了，聽到了。知道了，黎先生都是自己人。保險業聯會。保險業聯會。主席親自覆信給我們。那時候他說你不要給我，我說我不夠聲望，你給劉建宜。那就要他給劉建宜，劉建宜再給我們。那變了 鎖死他了，只要你不是去故意去那些危險地帶的地方，這樣你的保險有效的。好，多謝你，有頭有面的黎明雄。多謝你，多謝你。交給劉建宜，劉建宜選立法會就輸了，真是慘，真是可憐，交給阿通，交給鄭家富就有希望了。好，麻煩你，手足。 無線電視給我們的解釋就是說，為什麼要有這些獨家的條款呢？基本上它就是不想其他的電視台跟它有一個惡性的競爭。但是這樣的說法就是正正顯示到，它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它競爭。我其實無所謂啊。 因為就是因為你們那些電視台才讓我今天能夠講出不錯、還可以的普通話。起碼呢，等我們爭取香港民主的人呢，就感覺到我們不是，現在不是沒有人理的，起碼都有些人肯講返啲公道話。唔足夠都好過冇，只係咁，就唔係話完全閂埋門打仔嘅。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 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早晨，8時42分，我們又轉一轉話題，有一個的士交通加價，而去到仍然是一個民生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是泛政治化的，我們這些有政治觀點評論。 都有民生的關注， 這就是我們D100台的特色。 最低工資今年5月調高至時薪30元， 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調查發現，有不少獲商界展關懷標誌嘉許的大企業 僅以最低工資聘請基層員工1/3受訪員工無飯中錢， 是有薪的休息日，即是沒有這個休薪的休息日，即是捏到你盡，榨到你盡，榨乾榨淨，然後看看你們的員工，總言之就用盡。究竟我們這個聯盟的調查是甚麼呢？我們請你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代表潘文翰在電話旁邊。早晨啊，潘先生。 早晨，潘文翰，你簡略地講講你的調查，同埋話三分一大企業員，大企業，你可唔可以講哪些大企業呢？其實我們的調查就問了100多位在大企業裏面做的員工，其實就發現呢， 基本上一半左右都是用最低時薪30元去請的，你說就算是高過35元，即是我們民間所說的一個基本的工資生活工資的水平的話，其實就一成左右是會用35元以上去請的。這些大企業包括什麥當勞、吉野家，另外其實還有很多就是還不斷在廣告上標榜自己很有良心， 譬如港鐵，你再說說港鐵，說他說他有心有力，員工要講清楚一點，因為港鐵每個市民都是股東，是啊，沒錯，我們的調查就是港鐵的商場下面的清潔，我們發覺港鐵下面的商場清潔其實都是用30元去請他們，還要連飯中錢和休息都是沒有的。 所以現在你們有所有市民都成為無良僱主，這個真的要，你們有沒有跟港鐵這個或者那些商行得機、麥當勞這些商業企業，我們說齋林伯、潘文河，港鐵，雖然都是現在上了所謂一市一市的，說話之理，政府都是股東，沒錯，你現在跟政府，政府現在有一個74%，即是說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是變相都是股東，你有沒有跟就著這件事跟政府找張炳良來談談，有沒有呢？ 我們現在剛剛做了調查結果出來的，我們之後都會聯絡這些大企業，其實就跟他，我們覺得不論你是供應的或者政府持有的也好，或者是這些所謂私營企業也好，其實他們作為一些這麼大的企業，還要他們不斷標榜自己是有企業挑戰的話，其實他們都應該是將工資提升到30元，還有要給回飯中和休息日給員工，因為這些其實對於這些大企業來說，我們都做了調查，他們說的利潤是有些是過百億以上的，你說給回這些最基本的一些待遇給員工的話，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一些難度都沒有。 港鐵賣少些廣告已經夠了，真的是，用不著廣告的毒屎生意， 我覺得這些大企業對於這些其實很多外判的全部都是基層的員工，是剝削得很厲害，不單止是沒有這些錢，我親眼所見有些人清潔工，他吃飯是誰吃，是廁所裡面吃，很不人道，真的，即是休息都沒有 沒有犯中錢,你們向他們要求的就是犯中錢應該定是什麼水平,我們都講多一點給我們的聽眾聽。 有可能不同的家庭人數、不同的工作條件、各樣東西很難用最低工資去一個標準去看但我們的邏輯或理據是覺得如果我們將全香港每一個家庭的人均入息將它平均化了 然後再用我們計算到平均費其實就是根據貧窮線的計算是3,800元左右,即是每個人應該有一個入息。而香港其實一個人工作平均是要養1.8-9個人的,包括自己。所以你乘回的話,其實大約是7,000元左右,7,200元的人工才是一個平均來講達到貧窮線的水平。如果你將它除回每個月工作26天,每個 每日工作8小時的話,其實那個時薪是35元,所以我們就覺得,如果我們用一個平均數來去計,就算我最低工資都達不到貧窮線的話,其實就證明就算有最低工資都達不到貧窮線,我們現在只是用一個平均數來計,如果平均數都不能夠達到貧窮線的話,實在證明了最低工資是過低。那你現在是要求這些企業給回一個犯中錢,還是將最低的下時薪由30增加到35元呢? 我們其實覺得最起碼他都要將那個自薪去到35元,因為這個其實我們剛才都說了,35元是一個你計算方法,就是剛剛到貧窮線而已。因為很慘,真是在職貧窮,很慘,真是。是啊,所以我們就覺得其實大企業,即是說你給多一個月,給多100-200元,或者給幾百元,對於那個企業來說其實是沒有任何的難度的,其實你作為一個有良心,有社會企業、社會責任的僱主, 給多一點工資,再加多一個飯中錢,其實對於你來說都是困難的。換言之,你是希望最低工資去到35,即是每個小時多5元,來去作為對一個工人休息好,飯中錢,飯錢,對現在,你想想吃一個飯盒, 幾十元啊,你對一班基層的工人,真是血汗錢,我們這些大企業,麻煩你寬容一點,不要當這班人好像不是人的奴役,那你們有什麼後著呢?剛才你說過,你會去這些機構企業裡面請願好, 你記得早前有一些清潔公司的承辦商就說較早前跟政府簽了約但這是在最低工資之前簽合約好了現在你新的合約就要這些承辦商提供最低工資當然可能都不到35元但政府又不肯填那個差額你政府就無良了你是不是真的 是啊,沒錯,其實另一個我們都要去做的工作就是,其實同樣道理,政府作為一個這麼大的僱主,他都聘請很多外判資方,其實他現在都仍然是在用最低工資,甚至無止是低於最低工資,是啊,所以其實我們跟這些對待大企業一樣,就是對待政府,我們的立場都是一樣的,政府是不是也是給不到這筆錢去給一個較為好的工資水平,其實政府是給到的嘛,所以其實 梁振英經常說,我怎樣關懷基層,但在這個問題上,其實一點都沒有做過。 我想應該矛頭真是 其實從政府裏面都說了很多年，政府帶頭由合約員工以至到外判工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為求省得一元就省，政府又窮嗎？就算你窮，我們都要窮得要尊嚴，何況你根本不是窮，政府有錢，你都要令到工人沒有尊嚴地工作，這就是無良的政府的所作所為。所以，潘兄，我希望你們 能夠認真地首先第一個矛頭就要向政府和那群立法會議員發下位，否則有什麼事他們都是吞吞撲撲的。有什麼最新消息從這個問題上，希望你們繼續為工人打氣和爭取權益，好嗎？ 好的，謝謝你，多謝你。港鐵 我聽到這兩個字，兩位昨天又有一位80歲的勞工在大學站，你知道新聞發布，現在港鐵很厲害，他用的字眼，有人進入了鐵路路軌的範圍。 現在是新聞報導，今午時有人因為進入了鐵路路軌的範圍，所以令到鐵路故障延遲了5小時。那個是掉了路軌，是沒有月台的幕門，就形成了這樣的情況。你聽到那個是他自己在站頭宣佈還是電台的宣佈？電台很明顯是用 港鐵的聲明讀出，我告訴你聲明是怎樣，你沒有新聞編輯的，你沒有記者的嗎？所以電台是不對的，不過你看到港鐵這些冷血做法，其實我其中有一樣在立法會裏面最唏噓的工作，就是竟然這麼多年來我們爭取不到港鐵全線都有 月台幕門，現在仍然冬鐵未有，馬鐵未有，但你記不記得每一程收過你一毫子的？還是在收錢，而且最近他發放的消息好像黃天大赦，他說冬鐵是2017，馬鐵是2020，就不收你額外的費用。今年是多少？2013，就是2020，即是說還要等4年，還要等6年，這個什麼世界？是不是？ 人類登陸月球，兩位我考考你們記憶，是1997年6、9，忘記了，1967年6、9，不記得了，你也是，總之6、9年之後，但是2013年我們偉大的港府的港鐵竟然還是說大學站個個月台因為有彎位起不到月台幕門，接著昨天就跌了80歲的老翁下去，進入了路軌範圍，進入，我說這些事情，港鐵是很奸人的，你問我，當年兩鐵合併的最佳時機，我已經說很多次，爭取廁所都爭取不到，你想想 即是不要說月台幕門，廁所沒理由不可能，接著廁所就說我們的污水渠難以不是那麼容易，我們很少有些渠可以能夠去到污水，那你租給那些食肆就行，那些食肆又要有污水渠，有錢收到你就做到，沒錢收到我們一毫子不是錢，你明白吧？你現在在收我們每程一毫子，要跟你分擔這個月台幕門的興建。 我那年已經覺得奇怪，是民建聯那些就支持咯，大家不過沒辦法，香港人就是不要政治化，說到這些民生問題又說我們政治化，罵人，總之我們罵這些就是叫政治化，這個香港就有病了。所以你說港鐵每一年，我計過了，當年每一年大概有6至7個人是在這個 因為月台幕門，還有失明人士都試過這樣， 其實很危險， 所以其實是 如果我當年記得在2012年計有38至40人是因為在過去幾年來去因為這樣而自殺或者被人推下台這個大家見到這個不是一個進步社會能夠接受的而且亞洲區其他地方全部都有一個幕門 我都不明白為何香港沒有你剛才說港鐵沒有公共廁所那件事你知道香港港鐵是有的只不過你要醒目你要知道有然後就叫職員出來我要去拖拉賴了九次都未進去所以尋日這個程序多複雜然後就去了一個論壇司馬文就很厲害了就批評他說 大哥他拍了一張幻燈片出來那些人就笑了就看到有些小朋友在那裡尿尿他就說如果我的小朋友急他說他就要屙就屙了就是原因你地鐵沒有公廁是啊反過來你不應該罵這個小朋友是你自己不提供這個設施你知不知道他當年過去現在及將來他都用這個理由了 我們在這個站頭外面方圓200米一定讓你找到商場有廁所的將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他不斷在港鐵裡面在這個商場那個商戶賺到盡所以這些答案就是當年在兩鐵合併我自己一個人單拖對著廖秀東 所有這些在過去民建聯好、工聯會立多少街板說要爭取興建月台幕門是要有公廁的那些議員他投票的時候又不是反對我這個修訂和要求所以立法會為什麼被人叫垃圾會就是因為這個立法會基本上不是為公義 是為政府投資抹粉為大財團來去只會剝削省得多少就省唉不要再提提起都火滾阿富你的年紀開始出賣了你因為你對遠古的東西挺清楚我上網找到1996年藍士堂登陸月球我最近的名字昨天看到人都不記得 6、9年我記得要7月7月的11號11號真是不可以了九點後開始要小心了不過這些是人生的一個階段九點後有重頭戲湯顯明再上立法會的帳目委員會我們這裡看看試一會兒 看看能否有些直播的片段有些直播的片段跟大家聊一下但奇怪為何湯顯明做了官這麼久他居然去問立法會你問什麼可不可以預先問都可以好回來說無線電視給我們的解釋就是為什麼要有這些獨家的條款呢基本上他就是不想其他的 电视台和他有一个恶性的竞争但是这样的讲法就是正正显示到他要加这些独家条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电视台和他竞争我其实无所谓啊因为就是因为你们那些电视台才让我今天能够讲出不错还可以的普通话 起碼等我們爭取香港民主的人就感覺到我們不是現在不是沒有人理的起碼都有些人肯說一些公道話不足夠都好過沒有只是這樣就不是完全關門打仔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9:08林伯宇文我左耳聽立法會帳目委員會的 有什麼新料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今天這個聆訊是跟進 這個會議對於湯顯明的誠信將會有一個相當大的影響，而且想白，你新聞前問湯顯明你做了這麼多年公務員，大哥你做帳目委員會之前竟然會來問帳目委員會的可不可以今天問我什麼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問，可以這樣問，我都覺得匪夷所思的前專員，不是一來是這樣，喂，難道特首來之前689 王毓民你準備問我什麼問題呢怎麼辦呢，不如這樣，湯顯明現在直接開始回答問題了，不如我們謝偉俊第一個問問題，我們就不如試一下讓我們的聽眾聽聽，不是他很短，他很短而已，他還沒進入重點，不要讓他浪費時間，現在他蒙一下看到畫面，在那裡 跟他一樣在那裡吵鬧很多問題，我聽到有重點的時候就先播進去，不如大家繼續探討為什麼這個人，這個人說漏嘴就是這個人，反正都是這個人，我想湯顯明全香港都覺得這個人有問題，他為什麼會這樣，第一他問帳目委員會拿早前 這個聆訊的藤本，這個沒問題，大家公開的嘛，但是要求帳目委員會事先給他聆訊委員會關注的問題，宇文，你做記者這麼久，你對於這些官員竟然來到這樣的聆訊，是不是其實之前的保皇黨就是這樣對他們，可能一早先一些資料給你，我一早給了你， 今次這件事為什麼你還沒給我，說漏嘴又這麼嚴重，是不是這樣呢，就是陷於自己，他所有的程序， 他第一個是ICAC的全專員， 這些法律上的問題他沒理由不知道，最基本的，這個是一個常識，我只可以在一個角度上去原諒他，原來一直被他的公關團隊是縱壞了，每一次他去哪裡的時候就是 當時我入政府的時候，我至今人工九成，我都不在乎這十幾萬的事，只不過當公眾有懷疑的時候，一旦被懷疑作為一個從政的人員，就應該去辭職。如果我問兩位，湯顯明未公佈的，我這樣說不對，你應該歸於被告的，我們應該 陳茂波、林粉強，包括CY，是不是被懷疑的時候，全部都應該問責辭職。 如果以梁錦松的水平和當時的他都要這樣鞠躬下台， 這個答案根本寫在牆上所以要回答所以這個動作可能是 諮詢我的時候就不會說哪一天可能未到的階段未到階段哪一天做什麼但是整個外訪的目的和主要是見什麼人談什麼那裡我是要知道的阿婆當先生我相信這個不是一個爭議的地方就是每一次的外訪你事先必須申請和獲得特首的同意和批准你才會進行是 我們都聽過一些政工有關於申請的過程你當中你自己其實參與申請審批的過程有多少呢湯先生我是自己簽署向特首提交一個表格已經是定下來特定的表格那個表格是會記錄一些 資料的重點包括去什麼地方準備去見什麼人去多久有沒有曾經在任何情況之下就你所申報的資料特首辦方面或者他本人提出一些事後的跟進要你補充或者澄清的呢湯先生 我只能夠就我記憶我沒有印象是要我補充憑記憶中我沒有印象有這樣的情況按你的理解根據一般的常規 派的是直接向總督負責的廉政公署專員去外訪的每一件事每個約會每一次的行程都要得到批准如果現在說批准又遺漏然後監管特首辦沒有提出是不是有人放他一馬包庇他呢意圖在哪裡呢指引曾蔭權其實這個問題呢 正所謂一箭雙雕你怎樣回答都死你回答你沒有你自你死你回答有那邊就放你一馬那邊死兩邊都死不愧為中聯辦的契仔他的問題就來問完了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待會如果聽到黃毓民有什麼挑釁性的問題或者是爆炸性的問題我們可以再進入直播室 回到立法會的直播時段在這個時間我也想說說亦是跟梁振英和政府有關的官司劉夢雄昨天過庭申請繼續保釋之餘亦希望他離開香港誰知不能離港因為為什麼想來港呢因為他患有癌症的爹地所以想看醫生是的因為想看他是大兒子他昨天又在唸詩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大雪青松挺斜直他自己是青松其實很簡單這些是共產黨的古人陳毅寫的不是什麼名詩說真的其實說句說白一點就是那些樹下大雪 青松就說被雪掩住跟著就未塌不過用了你就知道他厲害了如果你要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日久見人心一句五個字解決但陳毅這首詩陳毅當年在文革時被弄得很厲害當年老毛說了一句話就是弄得來但是沒有將他鬥死所以搞到周恩來一直在想方法來保護他 陳毅這個人其實非常有個人魅力跟劉夢熊是爭天共地他覺得自己的頭髮也很有魅力完全不可以用陳毅出來的不可以鬥死他坐牢不會有死刑最多終身監禁不過他這班人不會終身監禁香港沒有這件事所以另外 梁振英現在人家說他變成離岸特首是吧都挺離岸的專心搞內交九月重慶十一月廣西下年一月福建接著這麼多個月其實過去已經是他的十次 不過其實他這個內交配合內地的政策配合得非常好 現在內地就說香港你不要只在廣東省去下西部重慶那些地方接著梁振英就不斷地去這些地方內交有另外一種說法真的想問問兩位就說他在鋪定自己會不會入政治局委員這一條路 我自己覺得第一我對中國的內政我不敢指指點點不懂我就不敢說但是就以一個香港從政的人十幾二十年去觀察人大政協已經是香港很多政治的人來說已經是一個終極你想想最威風就去到 政協副主席已經很厲害他不行我都不敢說不過我敢其實過去國家很明顯都是希望退休了的特首能夠貴為政協副主席不過曾蔭權因為被老臉查緊發下晦氣又或者根本很多人都不想去做於是他就還未有得做也可能他自己真的我不知道他想做坦白說我不是他肚裡的蟲不過你想想如果他想走去做什麼 政治局委員常委當然不用立他其他事常委就可以政治局常委我覺得你發夢都不可能我覺得根本不可能作為一個小小地區的香港能夠去到常委政治局委員我覺得機會都未必大不過有時共產黨有些什麼不行政治局委員好像有幾多個二十個不是一百個那麼多 100個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20個更加不可能那個不是一定要共產黨員才行嗎沒錯了富哥所以我這麼不熟共產黨我都突然間問起這個問題如果他做到他就立即要入黨 他聲明說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他在律師面前聲明了香港會不會因為梁振英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因為他這樣不斷地內交因為他不斷地想滲入去做到令到自己跟裡面打好關係其實你問我這個人都是唯一己之私但你一己之私呢 犧牲了整個香港，犧牲了我們整個香港， 那我們不如聽聽，究竟香港是不是下一個中國城市呢？李怡的評論。 李怡今天在《蘋果日報》的評論說香港會不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呢香港現在的主要矛盾是本地和大陸的矛盾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這些層面可能多數人不太理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大問題但日常生活到大陸人的滋擾整條街道充斥著普通話推高了通脹、租金特色的小店被迫了旺區找不到食物粉嶺上水的居民坐東鐵被水貨客擠迫有些大陸客的惡習香港原先有的安寧有秩序的社會生活被踐踏了這些已經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現在市民最普遍的要求是特區政府對入境香港的人士要有審批權既有人數的限制也要有質素有背景的掌控行騙長官對市民的這些主要的訴求好像聽不到所謂港人優先只是掛在嘴邊做事全面配合著大陸對香港的侵蝕特首也忙於什麼呢是內交掛著在內地的訪問明天會率領一個90人的訪問團去重慶跟當地談雙邊貿易 另外特首11月會訪問廣西明年1月訪問福建 但如果我們審視一下這幾年來香港的遊客就會發現大幅增長是大陸的遊客其他地區的訪港旅客沒有增加反而輕微下跌政府數字這樣說現在自由行的旅客當中超過60%是不過夜的這些不過夜的遊客來香港做些什麼呢 過夜客當中其實有不少黑工、水貨客其中被迫的可能是掃黃當中落網的北姑而來香港大陸客逼爆了海洋公園和迪士尼的只是小部份大部份是買東西的超富的逼滿了名牌店、鐘錶珠寶店一般大陸客買奶粉、買日用品以致影響到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特首固然是重內交而輕視了外交好像去到外國宣傳香港而外國遊客也逐漸對香港興趣少了大家記不記得回歸前很多外國遊客來到香港他們打算看什麼呢看看香港殖民地最後的面貌很多人認為一些英治時期的痕跡在回歸之後不見了由回歸前香港的極有特色的風情 墮落到一個只是迎合著大陸客和滿街大陸客的城市怎樣吸引外來的遊客有團體和議員就說市民希望減少大陸客的自由行令香港恢復一個國際城市的面貌是有道理的但特首想什麼反其道而行他好像聽不到民意有個有趣的調查你願不願意減低你的工資減低你的財富 去買回自己的廣東道買回迪士尼去買回寧靜香港以往的清潔香港以往的有秩序去買回尊嚴去買回麻煩麻煩就是說有時你在公共汽車上教別人公共的道德反而被人罵這些就叫麻煩大部分很多網友回答就說加多10%我都制的 除了自由行帶來的災難香港還有新移民帶來的困擾香港的大陸移民政策是世界上最荒謬的政策即使在大陸任何一個城市城市當局都有審批外來戶口的權力只有香港大陸發出單程證香港只能夠接受整街大陸客整街的新移民滿嘴謊言的政府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了 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因為我們已經是由梁振英當道所以梁振英當道搞到我們香港真是雞毛鴨血其實這個人當時有些人已經說如果梁振英做特首就要移民我們開始想著說笑而已現在我相信兩位你們的朋友親戚 當中梗有一個在附近有機會可能去度假想去移民一定有我已經有了 所以我覺得梁振英搞到香港這樣的時勢確實令我們都很傷感，再加上昨天徐錦堯、神父這一類人，連宗教界都是這樣的回應和處事和想法， 你說香港還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嗎？香港變成中國內地的城市，我真的很有感而發，就是今天黃光亞，就是昨天在教訓香港人，那些局長、政助上京訪京團，第一時間就見到他們，就在教訓，你們香港搞自己的政策的時候，都要顧及我們內地人的想法是怎樣的。 因為黃光亞有個故事，夏乃令的時候令到他的孫女當時四個月大，沒得喝奶。你作為一個官員，是不是應該喝回自己的國產奶呢？為什麼要跟我們香港人爭香港的奶呢？休息一會，一會繼續講一下國產奶，或者看看立法會 帳目委員會發生什麼事，國產果汁都不要喝，全部都爛的，國產什麼都不要吃，差不多阿通你說是不是國產車就真的不要想那麼多了，你自己的電池那些問題，好意有火警，謝謝叔叔。 無線電視給我們的解釋就是為何要有這些獨家的條款，基本上他就是不想其他的電視台跟他有一個惡性的競爭。但是這樣的說法就是正正顯示到他要加這些獨家條款的目的，就是去防止其他的電視台跟他競爭。 其實無所謂，因為就是因為你們那些電視台才讓我今天能夠講出不錯、還可以的普通話。起碼讓我們爭取香港民主的人感覺到我們現在不是沒有人理，起碼也有些人肯講一些公道話，不足夠也好過沒有，就是這樣，就不是完全關門打仔。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9:44，剛才宇文在休息之前講到黃光亞的訓話，我們都講幾句這些訓話，大哥。 他向那些16個副局長、譚志源帶隊、正座的訓話，就是向香港人訓話。其實李怡華說香港會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我覺得是高了，他也是比較樂觀。你看近期這樣來說，香港連一個中國的城市都不如。 一線城市都不如，港澳主任對於香港這些副局長這些人直接來訓話，那即是怎樣？即是香港已經沒有特首了，所有大小的官員全部都是中央直接來常態化地 進行一些指示或者交道。不如我們講一下這三點期望，為何宇文你覺得是訓話？第一，有關對支持政府的說法，叫副局長和政助應該支持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是應有之義。以前就是依法施政支持，應有之義，你們一定要做的意義的意義。 這就是特首委任你，你就應該向他，因為他是你老闆，你就要解僱了，要拆了。第二，提升政治敏感度，政治任命官員應該對政治形勢保持高度敏感，在政改的問題上要照顧形勢帶來的影響，爭取普選，依法辦事，不希望出現違法的情況，對付佔中就應該要這樣做。我讀得快不快？ 夠。 字沒有錯根據信報而且確是律師政治敏感度你一定沒有看內地的電視節目有一個內地的節目叫做《中國好聲音》男主持快到真是 打了字幕我都跟不及我就沒有看的我只看北韓的主播那些我都有看第三有關自我充實要教你自我充實你要教兒子政府工作要求靠以往為高副局長梁正在應該充實自己加強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認識另外以限制令為例子推行政策時應該加強對內地的溝通大哥 暗示明示我孫女沒有奶喝你班LT 即是爛什麼壇你們不去跟的嗎這個就是正正我說連一個中國的城市都不及的原因就是在這裡如果是北京上海這些直轄市的城市全部都是以自己當地的利益為先的你香港作為一個特區中的特區內地的特區中的特區 我們奉行是內定香港的內部事務時我要考慮你大陸的官員政治上的感受所以香港所謂一國兩制對不起剛才我用了兩個字是過了火但有時聽完這樣王光所謂的期望其實等於就是分化 香港一國兩制就是一日一日這樣沒有如果你真的有一國兩制你這句就自打嘴巴但我覺得這樣他不懂做主要看我們去到內地去見他的副局長副局長政府那些人什麼反應他不懂做不表示你那些指揮棒的做事你合奏了嗎 如果他們這班人所謂的識做就不會坐到這個羅坡坐著那個位置所以是很悲涼的講完這個王光另外一個悲涼副哥我真的要提這個周庸真的很悲涼周庸先生很悲涼昨天去樹仁大學 新聞是進行一個講座的時候被學生問第一件事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他自己在說如果佔中的話香港其他地區的治安沒有辦法維持的時候就應該由駐港解放軍來維持治安誰提出的 有些什麼劉備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警察和人民解放軍來解決真是這個為香港發聲你說給人知道他才是勾結外國勢力他有角色但當然美國人他知道自己喜歡說他是世界警察他是宇宙警察他有將自己認為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要推動民主運動如果他真心推動民主當然我們就 不會抗拒的但問題如果背後是因為為自己美國的利益我們香港人不是不知道的所以北京政府無需太過認真不要小題大做就像林鵬子今天的專欄一樣林鵬子今天的專欄很厲害很長的不過前半不是說香港應神合璧見功業 忠誠分道雷時光我們聽聽 《迎神合璧建功业》忠诚分道类事功，特区行政长官的誓词就是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过同时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换句话来讲，行政长官必须忠诚为香港，但是责任方面花开二枝，一为中央，一为特区。特区至今先后四届三位行政长官都是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宣誓就职， 以擁護基本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聽起來並不複雜，實行起來就非常艱難。較早前上任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因為初到貴境，就跟本地泛民人士見面，由四出接觸不同階層人民的生活和習俗，被人抬舉為出巡和探求民隱，於是招惹北京不滿。其實沒有彭定康當年的總督身份， 夏千福憑什麼親民？不過中央政府拿捏失當的對抗，顯得小家小氣，甚至暴露了統治信心不足的內心世界。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為此鄭重其事召見夏千福，當面警告美國不可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特別是政制發展，以不謝之見，這是小題大做， 被外國人看透中國在香港普選問題上的虛脅。實在地說，香港受外力影響以致動搖管治的可能性是零，對於外人的說三道四根本不用擔憂，更加無需動氣。如果大家面對事實，就當認清回歸以來的亂象是出於管治不善，注意不是統治，而香港難以管治的因由是忠誠相向， 令行政長官不能全心全意、事事以香港利益為考慮，他雖然立誓效忠香港，但要分神分心分力向中央政府負責。當香港支持行政長官的民意急挫的時候，他只有倚仗北京力挺以維持其管治的半邊合法性。梁振英從參選的時候有為親民形象，變成上台後的自騙、不會自滿、自導、偷換概念、 自演、落區諮詢如臨大敵、自說民生無小事、自話做出成績有目共睹。香港回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種種北京對香港特區的承諾都是權宜，所以刻意布下不少留白以便緩衝。其實基本法寫下了理性處理的指引，即是循序漸進走向雙普選、獲得市民充分授權的行政長官， 面對再大的阻力，起碼可以勇於啟動而無愧於心。有沒有害怕？有什麼好害怕？林恆子說得真的很關鍵。回歸之後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個管治的亂象，特首在做香港事的時候是不是以香港的利益為先的， 要分神的不停地內交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怎會不出現貪湯這些人呢？你會看到其實特區政府充斥著很多過去在歷代、在中國歷史看到的分君和太監的模式，皇帝不急就太監急。 總之做的事情全部是希望能夠討好主子， 主子都可能無需要你討好，甚至根本都不想你討好住，大佬我大把嘢搞啊自己，你唔好煩我，唔好添煩添亂啊，閉一閉嘴，因為香港就充斥住呢類人，因為呢類人知道佢嘅權力係嚟自主子，於是乎呢，就落力為主子擦鞋，導致到在位嗰陣時候呢，點諗自己退休之後呢，可以更上一層樓。我哋監製呢好好啊，即刻就準備咗呢湯顯明會喺立法會上面回應關於佢嘅問題嘅。雲南來訪之行啊，咁頭先因為而家一路陸續就答問緊啦，咁聽聽佢湯顯明點樣回應啊。好， 新聞啦，諮詢啦，好唔好即係去呢個內地嘅訪問，咁列出呢， 就代表什麼人，行程當時有一個草擬的行程，我是得到有一份文件，就關於雲南應該是麗江道，那個日期應該是1月15、16號之間， 具體活動由高檢及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安排，將包括拜訪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就拜訪雲南省監察廳。那個時候給我的人是12月尾，我甚至查過日期，我給特首是1月5日，但是期間有個週末。 亦都是1月1日應該是假期，我相信他給我的資料，我給特首的時候就是申請的時候，就是這麼多資料，即是說他有提供到，有請示到，即是監管得不好，有人反對或者不想他去，或者不應該去，好像沒有人通知他，所以這些 我相信正如我們估計，湯顯明都搬過屁股坐進赤柱，說什麼都沒用，你問我就第一，這個是政治的無可奈何，政治的替，你說他替死鬼他不是絕對替，他罪有應得的有可能，有可能，我作為一個律師我沒理由這麼快，不過我現在從政治的評論，我看這個人，他犯這樣的事，政治上面 現在左右都不會有朋友了，亦都作為一個廉政專員做這樣的事，如果真的證據確鑿的話，你說真的坐的機會相當大，加上不會動曾蔭權。阿富， 你又聲稱自己是一個評論員，我讀一段文給你聽，作為評論員， 我們需要冷靜的分析，美國總領事被訓之後為何不知收斂，英國為何於美領事被訓之後還要挑釁時讚文招罵，一句話，美英為何明知故犯，顯然易見，這是心思熟慮，互相配合，有備而來的。你說這些 文字，會是哪些人寫的呢？這些文你最喜歡就是大公文匯，不過最慘就是這樣，這些字眼現在你不只是在大官文匯開始看到，你陸續可能有時間中會在糧粉報、明報、經濟，甚至於有朝一日 在《蘋果》或《信報》的來論開始滲透這一類的思想，還有一段拼命，他說有了不多不少的借一批撥分離主義，以各種激進的方式抗議，加上美英不時出招，媒體推波助瀾，對較溫和理性的反對派必然形成極大的壓力，干擾拖住溫和反對派政客，使他們不敢與中央任何作任何妥協。 跟中央的妥協根本泛民已經是由2010年在做的，我亦都相信，我不想相信我這個相信，不過我亦都相信這個殘酷的事實就是在2021即將會來的政改的討論、諮詢和投票，我們會再一次看到我們期望的泛民議員可能會做出一些 我們大部份香港人或支持泛民的選民再一次失望，我不希望我這個預言是正，但是你會看到現在這個文化的趨勢，連天主教都有個徐神父，泛民有一個跟徐神父同聲同的人，有什麼出奇呢？好吧， 聽日繼續聊，雨文，不如悲哀，拜拜。你說得太沉重了。D100，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